76集。柜子里挂的依然是他从前的衣服，而沈直正蜷缩在空出的那一半位置里，膝盖屈起，头歪着抵住柜板。从许岩的角度看过去，他的侧脸、耳朵、脖梗都是红的，显然已经喝了太多的酒。他怀里还抱着一件灰色卫衣。许岩的。许岩牙关发颤，甚至磕咬到舌头，细密的痛意漫上来。他走了两步，站在衣柜前，声音低哑。 沈直，沈直。 沈直没反应，许岩又叫了他一声。沈直的睫毛动了动，眼睛睁开，一点点抬起头，转过来看向许岩。那双墨黑色的眼睛里满满都是醉意和迷茫。他看了许岩几秒，忽然笑起来，很不清醒的那种笑。他伸出手牵住许岩的手腕，将他拉向自己一些，像是非常习惯性的动作。他仰头看着许岩，脸上的笑意不自觉加深。 你来了，真怕你不理我了。 沈直抱住许岩的腰，脸贴在他的小腹上，声音很低。 没想到还能看见你。 他还以为梦里的许岩也会和现实一样，不再见他了。 你喝多了，去床上睡觉。你不要我了。 沈直的语气有些难过，眼眶也红起来。 他们要把你的东西都扔掉，我没有同意，我不同意。 许岩的喉咙动了动，说不出话来。 你不要我了，小鳄鱼，床上那只小鳄鱼，你那么喜欢，也不要了吗？ 酸胀的色意在喉咙和鼻腔里猝然蔓延。许岩仰起头，用力眨了眨眼。沈直松开他，拉起许岩的一只手，把自己的右手放在他的掌心，好像很委屈。 许岩，我手疼。你不是 告诉我没事吗？不是不疼吗？ 疼。 沈直低下头，按着许岩的手背，把脸埋在他一双手心里，带着哭腔。 很疼的。 许岩感觉手心是湿的，有热流顺着指缝往下滴，是沈直的眼泪。心紧揪在一起，喘不过气。许岩张开嘴，大口呼吸了一下，以缓解胸腔里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。 许岩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补偿，怎么对你好。你不肯给我机会，不想见我， 要我怎么办？ 许岩问他，也问自己。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年的时间抚平旧伤和余悸，他没再设想过和沈直的未来，早就决定要过没有沈直的人生。他要怎么办？没人给他答案，有的只是劝阻，劝他回想过去的痛苦难堪，别再重蹈覆辙。 休息， 按时吃饭，我不会打扰你，你不要再出国了。 沈芝抬起头，满眼是泪地看着许岩。许岩红着眼别开头，颤巍巍地吸了口气，把手抽出来。 我去拿毛巾。 他脚步匆匆地出了衣帽间，去了洗手间，开灯。他看见自己的毛巾、牙刷、杯子都原原本本放在最初的位置，没有变过。许岩打开水龙头拧热毛巾，水流倾泻的同时，眼泪顺着脸往下掉，他都没勇气去看镜子。关上水，许岩拿着热毛巾往外走，但沈直已经站在门口，表情有些迷茫。许岩过去替他擦脸，沈直一直垂着眼看他，然后他把许岩的手按下去，捧住他的脸，蹙着眉问： 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又让你伤心了？都是我不好。 沈直一点一点擦掉许岩脸上的泪。 别哭了好不好？我不想在梦里还看见你掉眼泪，我会很难过。 没事，去睡觉。 还没吃药。 沈直说着侧过头看别的地方，好像在找药。 你生了什么病要吃药？ 空气安静了一会儿，沈直看起来像是在思考，随后他说： 安眠药。 喝了酒不能吃药。 雪岩把他弄到床上，盖上被子，无意间看见沈直脖子上的项链跟上次在北京见他戴的似乎是同一条。 项链要不要摘下来？ 沈直躺在床上摇摇头，接着他把吊坠从 T 恤领子下拽出来，认真地说： 我都不摘的。 吊坠反着光转过正面时，许岩才看清是那条史努比项链。 链子很旧了，我就换了一根。 许岩站不住，在床边坐下，呜咽着弓起身子。他想藏好自己的眼泪，于是咽了下喉咙，尽量平静地说： 我关灯了，你好好睡觉。 那要把台灯打开，我怕黑。 怎么会？许岩转头看着他，沈直的习惯他是知道的，睡觉的时候很挑，有半点光都不行，一定要完完全全漆黑一片才睡得着。 为什么怕黑了？ 不留灯睡不着。 沈直出神地看着吊灯，回忆似的 总想起那个时候，李子悠结婚那天，你说我们真的完了。我一个人在那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待了很久，就怕了。每次一关灯，就会想到你走的样子。 许岩后颈一僵，像打了场败仗，浑身脱力，眼泪无声的、不断的从眼眶里滚落，五指扣紧床单，又猛地松开。他打开台灯，关上吊灯，房间里只剩床头这一方小小的亮处。沈直朝他伸出手： 可不可以牵你的手？我会睡得快一点。 他喝醉以后坦率地一板一眼，许岩把手递给他，沈直轻轻牵住，然后闭上眼。但没过几分钟，他忽然又睁开眼，有些紧张地问： 点了。 许岩抹了一下眼睛去看夜市中，带着鼻音回答， 12:03。 刚好，差点忘了。许岩，生日快乐。